备。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周一的晚上，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直播间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道道。嗨，新的一周又开始啦！每周一呢，我都会跟大家见面哈。好像很久很久没有跟大家相见了。好，那么如果你要是想要听和看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有几种方式要介绍给大家。首先是我们的收听方式，您可以通过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正在开车的话，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的。那如果你想收看的话呢，有两种方式。那记住，第一种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现现在呢，真的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虽然没有嘉宾，但是我相信今天的内容一样可以让大家嗨翻全场。那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在左下角有一个直播间的排列，直播间一，点开菜单栏，点进挑战新歌声，就是今天的这个我们的直播现场。欢迎各位来，待会儿我来点一下名字，看看都有谁啊。好，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那记住分享关注，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刷一刷小礼物。好，那么今天呢是每周的982人气挑战榜，又是一个非常神秘而隆重的揭榜仪式。在每周一呢，都会把上一周集结的这些嘉宾的精彩视频再重新的给大家看一下哈，尤其是这个获得前三名的这个视频哈，那到底谁会获得第三名，谁会获得第二名和第一名呢？拭目以待。除此之外，我们还准备了很多很多的考歌跟大家一起分享，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的982人气挑战榜马上就要开始了。 知识的人工加智能数据分析，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榜单，独立音乐人、网络红人的新媒体阵地，982人气挑战榜。 好，982人气挑战榜，这是一个非常权威的榜单哈，每次我都要说一遍，为什么呢？因为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我们每周都会有这个后台的数据统计，那每周一的时候我们会开会哈，那在这个会议上就会把这个数据统计出来，到底谁获得了第几名，哎，一目了然。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想让自己的这个成绩能够获得一个好的名次的话，这尤其是说给我们嘉宾以及即将要想要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朋友来说哈，那一定要发动你的粉丝为你打 call， 那在你上直播之前就要发给他们。我们每期的节目也都会这个给一些歌手发链接呀，或者说这个提前预告等等等等。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跟这个榜单和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也不光是新歌了，就是好歌推荐相结合。那首先我觉得这一次的顺序，本期榜单的顺序，我们先是按照这个揭榜的顺序来哈。首先我们来看上周获得季军名次的这一位音乐人，他是谁？让我们掌声有请 王云峰。 妈，我广场舞上线吗？ 这一期是泽华和樊雪带来的，这樊雪的舞姿还真的是。 离家的列车向远方开着，满载我希望和梦想，分别的歌声在我耳边，都传来辽阔的秋色。怀里还放着想再次拥你们来抱 你。好，这就是刚才的这首歌哈，这是上周获得我们第三名，也就是榜眼位置的这一位音乐人，他叫做王云峰。那么从刚才的这段视频里来看呢，音乐素养还是非常高的，这个现场弹唱呢也是非常的棒，唯一可能稍微有点不给力的就是我们这个现场可能音频稍微爆了一点哈，后面呢是伴有我们主持人樊雪的笑声，现场可以看出是非常的欢脱的哈。好，那么他的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不错，获得了第三名。那当时呢支持他的这些粉丝们也是非常的多，看到我们今天在一直播上面的朋友也有很多进入到了直播间，像好鱼钢牛，刚才看到灰太狼，哦，灰太狼，灰是光辉的灰哈，吓我一跳，这个不知道红太狼有没有尾随你。还有云剑漫步也进入到了直播间，欢迎各位。好，进入之后呢，大家可以一直发弹幕来跟我互动，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这个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帮忙多多分享和关注，另外呢也可以走一波小礼物哈，点赞走起来。 好，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说一下我们的地址，有两种方式哈。第一种呢是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那点进直播间一菜单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就是我们的直播现场。那还有一种就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哦。好了，那么这个就等待着大家吧。今天这个为什么看不到我们的数据呢？OK， 我待会儿再刷新一下哈。好了，我是道道，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刚才我们看到了上周获得第三名的王云峰带来的一首歌，他的现场视频。那接下来就要推荐我这个给大家准备的歌曲了哈。那我给大家准备的这些歌呢，其实这个有标榜排行榜上的前三名，然后呢也有像英国单曲排行榜的一些热门歌曲，包括还有一些中文歌。其实中文歌呢虽然说不是新歌，但是也都是一些大火的歌曲，反正只要一放呢大家都会知道哈。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来讨论。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听一首英文歌，并且我今天准备了这首歌的 MV， 我觉得这首歌 MV 拍的是相当相当的有创意哈。那它到底是哪首歌呢？它就是来自 Maroon 5 一首 Girls Like You。 45, maybe I'm barely alive. Maybe you're taking my shit for the last time. Yeah. Maybe I know that I'm drunk. Maybe I know you're the one. Maybe I'm thinking it's better if you drive. Oh, cause girls like you run around with guys like me till sundown. When I come through, I need a girl like you, yeah. Not too long ago, I was dancing for dollars. No, it's really rude if I let you be my mama. You don't want a girl like me, I'm too crazy. For every other girl you meet, it's too gay. I'm sure them other girls were nice enough, but you need someone to spice it up. So who you gonna call? Party, party. Come and rev it up like a Harley, Harley. Why is the best food always forbidden? I'm coming to you now, doing 20 over the limit. The red light stops. I don't play when it comes to my heart. Let's get it though. I don't really want a white horse in a carriage. I'm thinking more of white Porsches and carriage. I need you right here, cause every time you fall, I play with this kitty like you play with your guitar. Girls like you, girls like you, guys like me. So now when I come through, I need a girl like you. Yeah, yeah, girls like you, girls like me. Do what I want when I come 首歌叫做 Girls Like You， 哇，真的是史上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明星阵容的 MV 哈，就有网友戏称说，哎，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史上最强女演员，就是女明星阵容的 MV 了，差不多吧，因为这里面涵盖了很多很多方方面面、各行各业的这个女性角色哈，就是这个创意很好，从背后变出人，我觉得这个摄影师转圈转到头晕吧，应该是就。MV 又名背后有人，我觉得像这个很，我反正我个人来讲一眼能认出的就两位嘛，一个是盖里加朵，就神奇女侠，还有一个就是艾伦秀的主持人，当然还有更多更多的这个网友们，或者说大神们，或者说欧美音乐爱好者们，几乎是把他们的名字能够从第一位到最后一位依次出场顺序然后都给他写出来，棒棒哒。好，那么这首歌呢叫做 Girls Like You， 目前在Billboard 排行榜上呢也是应该是排名在第二的位置，嗯，非常非常的棒哈，应该也是连续有一段时间了，反正我觉得魔力红的歌曲只要他们出一首新歌基本上都会占据 B 榜的一个至少是前五的位置吧。对，从像这个 Sugar 啊，还有以前的 Animals 啊，再到现在的 Girls Like You， 其实每一首歌呢都会有风格上、曲风上的差异，就刚才说的这三首我回想了一下好像都不一样，哎，所以说学的像魔力红这样的乐队它不能仅限于一个流行的定义，还是有更多的音乐性在里面哈。那喜欢他们的粉丝也可以跟我来互动交流。那这首歌呢叫做 Girls Like You， 刚才大家如果要是看到这个 MV 的话呢也会发现各式各样的女孩从她的背后出来，然后都是以各种不同的姿态展现给大家。那么每一个女孩呢都是一个个体，她都是有自己的一个风格，那么你更喜欢什么样的女孩的类型也可以欢迎跟我互动哈。看到深海鱼儿来报道了，大大晚上好。 Hello， 晚上好。那大海也进入到了直播间，现在这个海的冰哇都是跟海有关哈。好，那么大家进入到直播间呢也不要闲着啊，这个在观看的同时可以跟我来互动。刚才我们这个说的小话题就是根据刚才这首歌 Girls Like You， 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或者说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呢，都可以来跟我互动一下。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歌曲，顺便等待着大家的互动，两种方式，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和一直播的平台。 OK， 星期一呢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高昂的热情来收听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听完了刚才这首歌，下一首歌依然给大家播放一首英文歌曲哈，这个 MV 呢也是非常的华丽。其实刚才那首歌里面除了 Maroon 5当然是他们的歌哈，但其中你会看到这个说唱部分其实是 Cardi B 的身影。最近呢她也是非常非常红的一位说唱女歌手，很多的朋友都把她和这个 Nicki Minaj 放在一起看比较一下，说他俩这个风格到底谁更好呢，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啦，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那不如我们就先来看Cardi B 的这一首歌啊，叫做 I Like It。 好了，也期待着各位的互动。I like stunning, I like shining, I like million dollar deals. Where's my pen? Bitch, I'm signing. I like those Balenciagas, the ones that look like socks. I like going to the Tula, I put rocks all in my watch. I like texts from my exes when they want a second chance. I like proving niggas wrong, I do what they say I can. They call me Cardi, Cardi, dang it, body, spicy mommy, hot tamale, hotter than a soft molly, fur, go, go.Rory, hop up the stoop, jump in the coop. Hit the bar on top of the roof. Flexing on bitches as hard as I can. Eating halal, driving a Lamb. Saw that bitch, I'm sorry though. Got my coins like Mario. Yeah, they call me Cardi B. I run this shit like cardio. Diamond district in the chain. Certified, you know I'm gang, gang, gang, gang. Drop the top and blow the brand. Oh, he's so handsome, what's his name? Chambean pero no jalan. Tú compras todas las Jolambo, a mí me las regalan. I spend in the club, while you have in the bank. This is the new religion bank. latino gang, gang, yeah. Está toda servieta, pero es que en el closet tengo mucha grasa. Ya mudé la Gucci pa' dentro de casa, yeah. Cabrón, a ti no te conocen ni en plaza. El diablo me llama, pero Jesucristo me abraza. Guerrero como Eddie, que viva la raza, yeah. Me gustan boricua, me gustan cubana. Me gusta el acento de la colombiana. Como me ve el culo la dominicana. Lo rico que me chinga la venezolana. Andamos activos, perico, pim, pim. Billetes de 100 en el maletín. Que retumbe el bajo y Valentín, yeah. Aquí prohibido mal, dile Charitín. Que perpico le tengo claritín. Ya llego a la disco y se forma el motín. Celia Cruz, tengo el azúcar. Tú que va medio y se fue de pecho como Jimmy Luca. Te vamos a tumbar la peluca y arranca pa'l carajo, cabrón, que a ti no te va a pasar la boca. Mi tel y Valenciaga me reciben en la entrada. Pa pa pa para, sí, like a Mary Gaga. Y no te me hagas, que en cover de vivo tú has visto mi cara, no salgo de tu mente. Donde quiera que viajes, has escuchado mi gente. Ya no soy high, soy como el testa rosa. Soy el que se la vive y también el que la goza. Goza, goza, es la cosa, mami, es la cosa. El que mira sufre y el que toca goza. Goza, goza. I said I like it like that. I said I like it like that. I said I like it like that. I said I like it like that. I'm just district in the chat. Certified, you know I got it. Trust is something bulletproof. Oh, he's so handsome, what's his name? 这首歌就是来自 Cardi B 的这首 I Like It， 目前呢它是在 Billboard 排行榜上排行第三位哈。最近我觉得它真的是太火了，而且这支 MV 呢我觉得拍的还是非常好的，就是如果要是你喜欢色彩的话，是个色彩控，反正我是这样的啊，就会觉得哇这个色彩简直是用的恰到好处，就好多那种大撞色还不会显得很俗，我觉得还是可以给人赏心悦目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看到局部地区有你够了这个名字，哎，还真的是，就我一低头就看到你的名字进入到直播间。Hello， 你好，局部地区，还有才子，是的，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啊，这个名字我还转得太快，来不及一一点到。疯子美好明天2177都进入到了直播间，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挑战新歌声，这是一档平时都会邀请歌手和嘉宾现场来演唱的这样一档音乐节目。那每到周一呢就会只有我一个人，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接榜环节，982人气挑战榜。我们的这个挑战榜呢是人工加智能数据分析得出的一个结果，每周只会呈现前三名的精彩视频，再配合着主播为大家推荐的一些歌曲，好看好听的 MV， 然后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个非常开心的一个小时。那你们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发到这里来弹幕跟我互动啊，如果有机会的话被我看到了 pick 了之后呢，下周可能会给你们带来。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准备，我再想想啊，是要准备放一下亚军的这个视频呢，还是说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给我5秒钟的考虑时间，大家也可以去帮我决定一下哈。先点个名字，大马打喷嚏， 大麻打喷嚏还是很震撼的。进入到了直播间，好，欢迎。现在我看都是这个一级哈、啊，是不是这个比较新的用户？小萌新们，欢迎各位新人，希望你们能够在这里成为我们的老朋友啊。还有李小飞，好了，那么五秒钟过后呢，我决定还是要把亚军的视频播放给各位来收看一下。那么这个亚军呢，我觉得像70后啊、80后。对他是非常非常的熟悉。曾几何时，在没有微信、没有这么发达的通讯技术之前，那我们流行一种东西叫做彩铃。这个我觉得他的到来绝对是让现场经典彩铃大放送。我记得那时候看电视都是什么下载彩铃3块钱一首，然后像啊庞龙啊、王强啊，还有什么谢军呐、啊、等等等等。你看我现在都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包括他们唱的那些歌曲。如果我要是说出来一些的话，我觉得大家跟我同龄的人一定就会特别的迷之熟悉。那这一位他到底是谁呢？其实他就是徐誉腾。那说到徐誉腾，我觉得最近还不光是70后、80后对这首歌熟悉。那有一首歌，凡是我们上初一，就是还是那个没改之前的英语教材，都会特别熟悉李雷和韩梅梅。嗯，所以说呢，他也就是这首歌的一个演唱者和作者哈。不过今天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并不是刚才说的这首，而是哇，也是非常非常火，当时这个彩铃的下载量是夸夸的，那就是《天使的翅膀》。他呢也是非常 easy 的获得了上周亚军的位置哈。来，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这首歌的片段，来自徐誉腾《天使的翅膀》。 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经典的歌曲呢。接下来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徐誉腾，叫做《天使的翅膀》。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一起来听。 好，我们一起来听。 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若生命直到这里，从此没有我，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找个天使。 找个天使，怎么下一句就没了呢？替我去爱你。好，这是来自徐誉滕老师的一首歌哈，天使的翅膀。哎呀，听的时候真的是眼含热泪啊，仿佛回到了当年，就是满大街还播放这个彩铃的时候。好啦，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进入到下半时段呢，我们要重新来一遍正式的开场。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回来了哈，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我是道道。今天是周一，又是我们的982人气挑战榜。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呢，是上周的亚军啊，就是来自徐誉滕的《天使的翅膀》。那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就是看直播和听节目的朋友哈，还有多少是70后和80后？可能现在好多的90后、00后说这什么歌啊，我怎么没有听过啊？是啊，早就已经过了彩铃的那个年代了。好，但是现在其实通过刚才那个视频，我就怎么说呢，就在这样的我们的直播间现场哈，能够感受到这个唱功还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呢看到当时的互动，还有很多人说哇，徐老师好喜欢听你的歌，就一下暴露年龄，我跟你说。好，欢迎 AMU 进入到直播间，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来跟我互动啊。那还有唯一进入到直播间，刚才有一个13级的这个大咖进入到直播间，不知道现在还是否在蹲点啊。好，那如果你还在看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冒个泡打个招呼。两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第一种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下方直播间一的菜单栏单当中点进挑战新歌声，就是我们的直播间了。那第二种方式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呢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哟。好，继续欢迎各位的点赞关注小礼物，来666走一波啊。然后呢，喜欢想要跟我们互动的弹幕直接发上来，想听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随时跟我弹幕留言。好了，那么听完了我们的亚军歌曲之后呢，我们在下半段的第一首哈，这是我其实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这首歌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哈，就是每次都很辛苦，每当有嘉宾来的时候呢，要调试设备，然后呢要调试音量，我们都称他为百万调音师。但是这首歌绝对，我跟你说，能称得上是亿万调音师。为什么？因为他能把原本都不是歌，或者说原本是不相干的两个人拼凑在一起，哎，真的是完成了一首惊世之作哈。你知道这首歌呢，真的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儿。有一天我们同事的孩子大概10岁吧，然后就说，哎，妈妈，道道阿姨她会逛 B 站吗？我说，然后他妈妈说，当然了，你知道吗，道道阿姨是我们这个区域逛 B 站的最多的人之一。然后我就听到了，我说，嗯，是啊是啊，谁在说我？我就过去跟他交流了一下，我说，怎么啦，你也喜欢逛 B 站吗？他说，对呀对呀。他就问我，嗯，大大阿姨，你最喜欢 B 站的谁？我说，哎呀，我喜欢的可多了 ，B 站全明星、鬼畜区，我可是天天逛呢。他说，真的吗？我喜欢波兰哥。我说，哦，是吗？他说，你还喜欢面筋哥吗？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找到了知音，我居然跟一个00后能够喜欢同一个人，我觉得这是我年轻的一个证据。好啦，那么今天呢，我就把这首歌特意带给大家，这首歌叫做《我的烤面筋》。这是在 B 站上面的一个鬼畜区的视频哈，那是来自在 B 站上非常火的面筋哥和波兰哥共同演唱的，我们现场来观看一下。 我是 做流浪歌手的。有一次吧，我遇到这个朋友，就是他在外面是纯捡垃圾吃的，然后呢我就看着也怪难受的，我们俩就现在就成为组合流浪兄弟，他是我的兄弟。 跟随 四国民唱国民，最向上的高位，不一样的智慧，是真正的智慧。我的年轻的是那每人群唱国民都精彩，是把你每人都开心。考年轻 Of course there's going to be pressure, but I'm trying to not combine the songs because, for example, if I was to combine the Sting of the Shape before the release with Faded, I think... 调音师带来的这首歌啊，这是来自面筋哥和波兰哥共同演绎的《烤面筋的滋味把我灌醉》，很好啊，再加上这个视频的配合，还有这个非常著名的音乐老师的点评，我觉得这一对流浪兄弟一定会非常非常火的，至少在鬼畜区他们绝对是大咖。好，那么在看完了这样一个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是什么的视频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正轨哈。我们是挑战新歌声，一个非常严肃的音乐节目。那今天呢是我们的982人气挑战榜的揭榜环节。那我们的揭榜环节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只准备了三首，就是上周嘉宾的冠亚季军这三名艺人的作品，剩下的全是我推荐给大家的好歌。好啦，那么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就跟我来互动一下吧，让我们一起嗨起来，燥起来。现在呢，这个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正在进行当中，我已经把车门焊死了，大家不要下车哦，一直往前走，然后呢，欣赏我们的好音乐。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了，听歌这首歌我们还是回归到正常吧。其实这首歌呢也是我一直想听或者说一直想放给大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总是忘了，今天我特意把它拿出来。最近有一个电视剧叫香雪香雪，就是哎呀我的天哪，待会儿我一定要把这个名字给大家找出来哈，反正就是邓伦和杨紫演的那个，好像最近是很火。那他的有一首主题歌是毛不易演唱的，应该叫做，好吧，待会儿我一下混了这个名字哈。但是今天呢我准备的其实是毛不易的消愁，我是觉得就是这首歌 MV更符合今天的这个观看的标准哈，所以说呢把这首歌带给大家。但实际上我觉得毛不易的歌还真的和现在时下跟他同龄的一些歌手歌曲和曲风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总是带着淡淡的那种忧伤和对人性还有现代的就是现实生活的一些拷问，但是又不会让人觉得很沉重，就会觉得很悠远而且很优美。那这个歌曲好像如果你要是听完了之后你会跟我有同感的。那今天我们准备的这首就是毛不易的消愁，听完了之后我要告诉大家刚才我说的那个电视剧的全名和它的主题曲的全名是什么。好，我们来先感受一下毛不易消愁。 走进窗欢乐城，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三巡酒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他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厚重了肩膀，虽然从不相信所谓山高水长，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宽恕我的平凡驱散了迷茫，好吧，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清醒的人最荒唐，清醒的人最荒唐啊。 来自毛毛毛不易的一首《消愁》，当时呢，他在这个节目上唱的这首歌，一下子就震撼了全场，并且呢，第二天全网搜索量第一，好吗？这个大家都说，哎，这个 MV 真的是毛不易的歌，看不见毛毛系列，就并没有他的身影啊。那现在呢，毛毛也会参加一些综艺，但是你会发现他的这个综艺感，如果要是单从综艺感来说呢，是一个极差的，就基本上主持人或者说嘉宾，哎，就把那个话头抛给他 ，Q 到他的时候，毛毛都会啊，非常的惊恐，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然后不知道说什么，但是一开始呢，会造成让大家都觉得很尴尬、很冷场，哎，不过久而久之，反而这成了他的一个萌点哈。那我就觉得，可能对于他来说，音乐和他就是参加综艺的时候，完全是两种状态。就刚才听完了这首歌。反正第一次听的时候，我真是觉得非常的震撼，就完整的听完这首《消愁》，我会觉得他绝对是把全部的精力几乎都放在自己的音乐创作上了，确实出了很多很多很多 非常非常棒的作品哈。刚才我终于知道了哈，不是这个我刚才说什么香雪之类的 ，no， 是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是来自毛不易的《不染》。其实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好听，但是由于它的 MV 呢基本上都是电视剧的一些剪辑，并且呢还会有一些原声的混入哈，我今天就没有准备，所以还是准备了这首《消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刚才又看到了海的冰，刚才肯定是掉线了是不是，然后又回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还有王伟悠悠也进入到了直播间，冷川达成了我们他每日的任务哈，获得了2个人气礼物，怎么没有人给我送礼物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给我说说小礼物哟。刚才已经有场外的观众问这个刚才的那个鬼畜视频叫什么了，看来果然是鬼畜得人心呀。好，那么看完了这两个视频之后呢，其实我们还剩十几分钟的时间哈。其实最近网络上很多很多的歌曲都非常非常的火，那接下来其实这个我是没有找到他的 MV， 这绝对是2014年的一首歌，当时出来的时候根本没有人 care， 但是呢就因为有一个人翻唱，现在呢这首歌一下成为了网红，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但是一开始唱这三个字你就会知道他接下来是什么，矮就香然后哦原来是蓝天白云，就接下来就开始唱起来了喂。好，今天呢我们也是准备了这样的一首歌，我后来我说这到底是什么歌啊，天天蓝天白云蓝天白云，后来一查原来是杨坤和郭采洁的答案。 OK， 那么我把这首歌也带给大家吧，答案来听一下。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歇斯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不出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有过许多誓言，海枯石烂，把嘴越想要解释越乱。心跳太对， 智能数据分析，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榜单。独立音乐人，网络红人的新媒体阵地，九八二人气挑战榜。 好，继续我们的九八二人气挑战榜。刚才这首现在只要听到矮就香，然后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歌的答案，来自杨坤和郭采洁。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了，大家可能都忘了，哎，是不是还有一个冠军没有揭晓？是的是的是的，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的冠军一定会压轴出场的。上周在全部的嘉宾阵容当中呢，这一位脱颖而出。当时我记得，因为这他的到来呢，刚好是赶到我那一天去采访他，然后我记得当时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哇，简直是互动的非常非常好，那个氛围啊，就是好多人争着给他生猴子。对，他就是大麦哲伦乐队的主唱隋夕言。嗯，好，那么他呢是获得了上周九八二人气挑战榜的冠军位置。那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一下他在上周的一个视频，这首歌叫做《想念》。其实他很多的歌曲都非常的好听，但是我还是选择了这一首。我觉得整个的编曲啊，包括他在现场的演唱效果都是非常的好。来感想念还有挑战的一首歌，嗯，对， 那所以说下一首就是想念。 想念啊，哦，其实还是要满足大家， 对对对 对，你看宠粉人设就是这么来的，你知道吗？ 对，我觉得想念其实我可以试一下伴奏吧，嗯， 啊，想念可以试一下伴奏， 试一下 OK。 嗯，行，那我们看一下哈，如果要是说觉得效果不好的话，你也可以随时改成弹唱，没有关系。 行， 好，那么准备好喽。 好， 想念伴奏版。 是谁一直藏在心里，却又消失于生活吗？也只能在中华前唱一首思念的歌。每当繁星洒满夜空，你是否也在怀疑初想念我？多想能永远循环你曾出现的瞬间。记忆的我们不忘掉我们许下的心愿，能否把这最美丽的一刻当作最后的一天？难忘的昨天，你可曾记下已失去的画面？那时我们穿过幸福的墙，唱首叫做自由的歌。 首叫做自由的歌。是谁一直藏在心里？ 恭喜恭喜大麦哲伦乐队获得本期九八二人气挑战榜的冠军，撒花耶，比心。好啦，那虽然说只有我一个人欢呼，我自己可以营造2000人的大场面啊，大家不用担心，一点都不会尴尬的。好啦，欢迎骑士贵族唯心所爱来捧场了。好，那么这个冠军呢也已经揭晓，那么上周所有的榜单的成绩今天就都到这里了。最后一点点时间，让我们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英文歌哈，它是在英国单曲排行榜上目前排行榜首的一支歌曲，来自 George Ezra， 叫做 Shotgun。 那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依然是我，明天的嘉宾是丛林热乐队。好，接下来您将即将收听的是活力 Music 朝夕音乐，我是道道，明天见，拜拜。 Homegrown alligator, see you later. Gotta hit the road, gotta hit the road. The sun ain't changing the atmosphere. Architecture unfamiliar. I could get used to this. Time flies by in the yellow and green. Stick around and you'll see what I mean. There's a mountain top that I'm dreaming of. If you need me, you know wher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